汉书卷八十五，古永杜正传第五十五。古永字子云，长安人也，父籍为卫司马，始送智之单于世子，为智之所杀，与在陈汤传。永少为长安小史，后博学经书。建昭中，御史大夫婆延寿闻其有貌才，除捕鼠，举为太常丞，朔尚书言得师。建始三年冬，日食地震同日俱发，诏举方丈直言及见之事。太常阳城侯刘庆济举勇代诏公车，对曰：陛下秉至圣之纯德，据天地之戒义，赤身修正，纳问公卿，又下明诏，率举直言，验见超义，以求就迁，使臣等得造明朝，成圣问。臣才朽学浅，不通政事，妾闻明王即位，正武士建大中，以成天心，则数征蓄于下，日月礼于上，如人君淫逆后宫，盘乐游田，武士失于宫，大中之道不利，则就征将而六级制，凡灾异之发，各项过失，以类告人，乃十二月朔戊申，日食戊女之分，地震萧墙之内，二者同日俱发，以丁宁陛下，绝就不远，以后求诸身。一起陛下志在归门，未续正事，不慎举措，屡失忠于内宠太盛，女不尊道，极度专上，防祭祀于古之王者，废武士之中，使夫妇之计，妻妾得意，夜行于内，事行于外，至复清国家，祸乱阴阳，昔褒姒用国，宗周已丧，延期交山，日已不臧，此其孝也。经曰：皇极，皇见其有极。传曰：皇之不及，是谓不见，实则有日月乱行。陛下见至尊之作，为天下主，奉帝王之职，以统群生，方内之治乱，在陛下所执，诚留意于正身，勉强于力行，损厌思之间，以劳天下，放去淫逆之乐，罢归昌幽之孝，绝却不享之意，甚节油田之余，起居有常，循礼而动，恭亲正事，志行无倦，安抚若性。经曰：既自今四亡，其无淫于酒，无益于油田，为政之功，未有身至正而臣下邪者也。夫妻之际，王室纲纪，安危之机，圣王所至甚也。喜顺赤正二女，以崇至德，出庄忍绝丹机，以成霸功。幽王获于褒姒，周得将王，鲁桓挟于其女，社稷已清，常修后宫之政，明尊卑之序， 贵者不得极度专宠，以绝骄慢之端，以包言之乱，见者贤德至尽，各得绝职，以广祭祀之统，喜白花之愿，后宫亲属饶之以财，勿与正事，以远皇府之累，损七党之权，未有归门制而天下乱者也。志远自近始，习善在左右，喜龙管纳言而地命为允，四府既备，成王弥有过世，常斥政左右其素之臣，待金雕之事，执长伯之职者，皆使学先王之道，知君臣之意，汲汲谨服，无傲细骄恣之过，则左右素义，群僚养法，化流四方。经曰：亦为先正克左右，未有左右正而百官亡者也。治天下者，尊贤考功则治，简贤为功则乱。常审思治人之术，欢乐得贤之福。论才选士，必事于职，明度量以成能，考功时以定德，无用毕周之虚誉，无听浸润之赠素，则报功修职之力，无必伤之忧，毕周邪伪之徒不得及功，小人日消，俊逸日隆。经曰：三载考绩，三考处置幽名。又曰：久得贤士，俊逸在官，未有功赏得于前，重贤不于官而不治者也。尧遭洪水之灾，天下分爵为十二州，志远之道危而无乖叛之难者，德厚恩深，无怨于下也。秦居平土，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息者，刑罚深酷，厉行残贼也。夫为天害德，未尚取怨于下，莫甚乎残贼之力，称放退残贼酷暴之力，故废勿用，亦选温良尚德之士以亲万幸，平行世冤以理民命，勿省徭役，无夺民食，薄收赋税，无担民财，使天下黎元贤安家乐业，不苦于时之役，不患苛暴之政，不及酷烈之力，虽有唐尧之大灾，民无离上之心。经曰：怀宝小人，惠于官寡，未有德厚力量而民叛者也。臣闻灾异，皇天所以遣告人君过失，有严父之名戒，未具敬改，则祸消福降，忽然简易，则旧罚不除。经曰：享用五福，未用六吉。传曰：六立作践，若不公欲，六罚既亲，六吉其下。今三年之间，灾异风起，小大必惧，所行不想上帝，上帝不欲，秉然慎著，不求之身，无所改正，疏举广谋，有不用其言，是寻不想之计，无谢过之时也，天则欲深，此五者王室之纲纪， 南面之吉物，为陛下留神。对奏，天子一言，特召见勇，其下皆令诸方正对策，与在杜钦传。勇对毕，因曰：“臣前幸得调对灾疫之效，祸乱所及，言关于圣聪，书臣于前，陛下委弃不纳，而更使方正对策，备可据之大义，问不及之长论，废成天之至言，绝无用之虚文，与莫杀灾疫，满蓝污天。是故皇天勃然发怒，甲己之间暴风三针，拔树折木，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。”上特复问勇，勇对曰：“日食地震，皇后贵妾专宠所至，与在五行制。是时上初即位，亲让韦正援救大将军王凤，一者多归咎焉。勇之凤方见秉用，因欲自托，乃复曰：‘方今四夷宾服，皆为臣妾，北无勋玉莫毒之患，南无赵佗吕家之难，三垂晏然，弥有兵革之景，诸侯大者乃实数县，汉吏至其权柄不得有为，吾吴楚燕梁之事，百官盘户，亲疏相错，骨肉大臣有深薄之中，动动主主，小心未济，吾重合安阳薄禄之乱，三者无毛发之孤，不可归咎诸咎。此欲以正事过差丞相父子，中尚书宦官，见色大异，皆古说欺天者也。且恐陛下舍昭昭之白过，呼天地之冥界，听暗昧之古说，归咎乎无辜，以异乎正事，众失天心，不可知大者也。陛下即位，委任尊就，未有过正。元年正月，白气较然起乎东方，至其四月，黄浊四色，覆冒京师，身以大水，柱以镇石，各有毡映，相为表里，百官数士无所归矣，陛下独不怪于。白气起东方，见人将兴之表也，黄浊冒京师，王道威绝之应也。夫见人当起，而京师道威，二者以丑，陛下诚深察愚臣之言，至具天地之意，常思宗庙之计，改往反过，抗臣逆之意，解偏薄之爱，奋乾纲之威，平天父之师，师列妾得人人更近，犹尚未足也。即父亦纳以子妇人，无则好丑，无必长字，无论年齿，推法言之，陛下得祭祀于微贱之间，乃反为福，得祭祀而已，母非有见也。后宫女史师另有执意者，广求于微贱之间，以欲天所开佑，为是皇太后之忧运，解谢上帝之浅怒，则祭祀繁资， 灾异气息，陛下则不深察愚臣之言，忽于天地之界，旧根不除，水雨之灾，山石之疫，将发不久，发则灾异已及，天变成形。臣虽欲捐身观测，不及事矣。书谏之臣，至感执臣天意，斥机帷幄之私，与见离贵后圣妾，自知五心逆耳，必不免于汤祸之诛。此天保佑汉家，使臣敢直言也。三上封事，然后得诏，待诏一巡，然后得见。夫由书谏纳至中，甚苦。由至尊闻天意，甚难。语不可录，远据书所言，引侍中奏陛下，以示复心大臣。复心大臣亦为非天意，臣当服妄言之诛，即以为成天意也，奈何忘国家大本，背天意而从欲，为陛下省察熟念，后为宗庙祭。时对者数十人，永与杜钦为上帝焉，赏皆以其书是后宫。后上常赐许皇后书，才永言以责之，欲在外戚传。永济因为大将军奉说矣，能识最高，由是擢为光禄大夫。永奏书谢奉曰：永斗烧之才，智博学朽，无一日之雅，左右之戒，将军悦其狂言，擢之造衣之力，策之正臣之末，不听浸润之赠，不识夫寿之素，遂齐桓晋文用事笃密，察父哲兄富裕子弟，成无以家。喜玉子吞炭坏行以奉建议，其客云守宫门以报恩师，志士孟尝犹有死事，何况将军之门。奉遂后之。数年，初为安定太守，时上诸旧皆修经书，任政事。平阿侯谭年次当即大将军奉辅政，由于永善。杨朔中奉死，奉病困，见从弟御史大夫殷以自代，上从之，以殷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领尚书事。而平阿侯谭为特进，领城门兵。永闻之，与谭书曰：君侯攻周少之德，执管晏之操，敬贤下士，乐善不倦，宜在上将久矣，以大将军在，故抑郁于家，不得书愤。今大将军不幸早薨，参亲疏恤才能，宜在君侯拜立之日，竟是士大夫怅然失望，此皆永等余烈，不能褒扬万分。主文以特进领城门兵，是则车骑将军秉政雍容于内，而至期贤旧，只管乐于外也。余妾不为君侯喜，宜身辞职，自臣浅薄不足以固城门之守，守太伯之让，保千千之路，何门高枕为智者守。 愿君侯与博览者参之，小子为君侯安此。谭得其书大感，遂辞让，不受领城门职。由是谭因相与不平。勇远为郡吏，恐为因所危，并满三月免。因奏请勇补迎军司马，勇硕谢罪自陈，得转为长史。因用从旧越亲辅政，威权损于奉时。勇赋税因曰：将军履上将之位，实高于之都，任周少之职，拥天下之书，可谓富贵之极，人臣无二，天下之责，四面至矣，将何以居之？以夙夜孜孜，执伊尹之强德，以守之匡上，诸恶不必亲爱，举善不必仇仇，笃行三者，乃可以常堪重任，久享圣宠。太白出西方六十日，法当三天，今已过期，尚在桑榆之间，至弱而行迟，行小而光威，荧惑狡怒明大，逆行首尾，其逆长也，首尾便也。一起将军望臣见之意，委屈从顺，所执不强，不广用事，尚有好恶之计，荡荡之德未纯，方与将相大臣乖离之盟也。何故使习司马之号，俄而金火并有此变？上天至明，不须献意，为将军未知甚之，深思其故，改求其路，以享天意。因由不平，见勇为护院使者。因轰成都侯商代为大司马、卫将军，勇乃迁为凉州刺史，奏事京师契，当知部，时有黑龙献东来，上师上书问勇，受所欲言。勇对曰：臣闻望天下有国家者，患在上有威王之势，而威王之言不得上闻。如是威王之言折上闻，则商周不易兴而迭兴，三政不变改而更用，夏商之将亡也，行道之人皆知之，晏然自已，若天有日莫能威，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，大命轻而不悟。亦曰：威者有其安者也，亡者保其存者也。陛下常垂宽明之听，无忌讳之诸，使除饶之臣得尽所闻于前，不惧于后患，直言之路开，则四方众贤不远千里，伏凑臣中，群臣之上怨，社稷之常福也。汉家行夏征，夏征色黑，黑龙同性之象也。龙阳德，有小之大，故为王者瑞应。未知同性，有见本朝无祭祀之庆，多危殆之系，欲因扰乱举兵而起者也，将动心即为后者，残贼不仁，若广陵昌邑之类，臣愚不能除也。 元年九月黑龙县，其会日有十之。今年二月己未夜星云，已有日有十之。六月之间，大疫四发，二儿同月，三代之末，春秋之乱，未尝有也。臣闻三代所以允社稷、丧宗庙者，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于酒。书曰：“乃用妇人之言，自绝于天。四方之波涛多罪，世宗世长，世信世使。”诗云：“辽之方阳，宁或灭之；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亦曰：“如其手有服失事，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，养伤太奢，奉中太厚也。二者陛下今而有之，臣请略陈其效。”亦曰：“在中馈无忧岁，言妇人不得遇事也。”诗曰：“一绝折妇，为枭为痴，飞将自天，生自妇人。见使和平之际，许班之贵，轻动前朝，勋擢四方，赏赐无量，空虚内脏，女宠至极，不可上矣。今之后起，天所不想，十倍于前，匪先帝法度，听用其言，官制不当，纵事亡诸，交其亲属，假之威权，纵横乱政，赐举之力，莫敢奉献。又以叶廷玉大为乱景，崩垂惨于袍革，绝灭人命。诸位照理报德复怨，反除白罪，建制正立，多系无辜，略立破孔，至为人起债，分利受谢，生入死出者不可生数，是以日食在即，以招其孤。亡者必先自绝，然后天绝之。陛下弃万圣之至贵，乐家人之见识，掩高美之尊号，好匹夫之卑字，重聚票卿无意小人以为私客，说离深宫之故，挺身陈业，与群小相随，污集杂秽，饮醉利民之家，乱服共坐，流免懈慢，混淆无别，民免顿乐，昼夜在路，点门户，奉宿卫之臣，执干戈而守空宫，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，积数年矣。亡者以民为基，民以财为本，财竭则下叛，下叛则上亡，是以明王爱养基本，不敢穷极，使民如承大计。今陛下轻夺民财，不爱民利，听邪臣之计，去高场出陵，捐十年公序，改作昌陵，反天地之性，因下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发土起义，并置公馆，大兴徭役，重增赋练，征发如雨，一百干系，废你离山，米蔽天下，五年不成，而后反顾，又广虚营表，发人冢墓，断截骸骨，曝扬尸臼，百姓财竭力尽，仇恨感天， 灾役屡降，积谨仍真，流散冗时，馁死于道，以百万数，公家无一年之序，百姓无旬日之处，上下俱愧，无以相救。诗云：因见不远，在夏后之事，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，以静考己行，有不合者，臣当服妄言之诛。汉兴九世，百九十余载，祭体之主妻，皆承天顺道，遵先祖法度，或以忠兴，或以治安。至于陛下，独为道纵欲，轻身妄行，当圣壮之龙，无祭祀之福，有威王之忧，即使君道不合天意，意已多矣。为人后嗣，守人功业，如此岂不复哉？方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之机，在于陛下。陛下诚恳发名圣之德，昭然远悟，为此上天之威怒，身具威王之征兆，荡涤邪僻之恶志，励精治政，专心反道，绝群小之私客，免不正之召除，悉罢北宫司奴车马，堕出之惧，克己复礼，无二微行出隐之过，以防迫切之祸，身为日时在即之意，亦损交房御堂之圣宠，无听后宫之请业，除夜庭之乱欲，除袍落之陷阱，诸路邪佞之臣及左右执左道以示上者，以色天下之望，且寝出陵之作，知诸善治公事，却更减赋，尽修利益，存续朕囚困乏之人，以弥远方，力崇忠直，放退残贼，无使素餐之力久失后路，以次惯行，固执无为，夙夜孜孜，屡醒无怠，旧迁必改，新德既彰，先界之邪不复在心，则赫赫大义，庶几可消，天命去就，庶几可复，社稷宗庙庶几可保，唯陛下留神反复，熟醒陈言，臣幸得被边部之力，不知本朝得失，古言处忌讳，罪当万死。成帝性宽而好文辞，又久无祭祀，硕为微行，多尽性小臣，照理从微贱专宠，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，至亲难硕言，故推勇等，使因天变而切见，劝上纳用之，勇自知有内应，展翼无所依为，每言事则见达理，只上此对，上大怒，魏将军商密踢勇，令发去，上使侍御史收勇，斥过交道旧者勿追，历史不及勇还，上意一解，自毁。明年征勇为太中大夫，迁光禄大夫及侍中，元延元年为北地太守，时灾役尤硕，勇当之官，上使魏魏淳于长受勇所预言，勇对曰： 陈勇幸得以余朽之才为太中大夫，被拾遗之臣，从朝者之后，尽不能尽思纳忠，辅宣圣德，退无披坚执锐，讨不义之功，伪蒙厚恩，仍迁至北地太守，绝命云守，身高野草，不足以报色万分。陛下圣德宽仁，不宜义望之臣，垂周文之听，下及除饶之余，有诏使魏魏受陈勇所预言。臣闻弑君之意，有言责者尽其忠，有官守者修其职。陈勇幸得免于言责之辜，有官守之任，当必立尊职，养随百姓而已，不宜复官得失之辞。忠臣之于上，志在过后，是故远不为君，死不忘国。昔始于寂寞，于中未弃，委就后寝，以死达成。即按身外思内，发愤疏忧，遗言礼息。经曰：虽尔身在外，乃信无不在王室。陈勇幸得己世中出入三年，虽执干戈守边陲，思慕之心常存于省榻，是以感越郡吏之职，臣累年之忧。臣闻天生征民，不能相制，为立王者以同理之。方至海内，非为天子；列土封疆，非为诸侯，皆以为民也。垂三统，列三政，去无道，开有德，不思一姓，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也。王者公行道德，承顺天地，不爱人数，恩及行为，集税取民，不过常法，公事车服，不逾制度，世节财足，黎庶和睦，则挂弃礼孝，五争时序，百姓受考，树草繁滋，福瑞并降，以招保佑，失道忘行，逆天暴物，穷奢极欲，沉湎荒淫，复言侍从，诸逐人贤，离剔骨肉，群小用事，郡行重负，百姓仇怨，则挂弃悖乱，就争助游，上天震怒，灾异屡降，日月薄时，五星失衡，山崩川溃，水泉涌出，妖孽并现，背星耀光，积谨见真，百姓短折，万物夭伤，终不改悟，恶洽变背，不复浅告，更命有德。诗云：乃卷西故，此为余宅。夫去恶夺弱，天命贤圣，天地之常经，百王之所同也。加以功德有厚薄，七志有修短，时事有重计，天道有盛衰，陛下成八世之功业，当阳数之标记，设三七之节祭，早无妄之卦运，指百六之灾厄，三难一科，杂焉同会。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，群灾大疫，交错风起，多于春秋所书。八世注记 久不色除。众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，三朝之会，日月丁酉，四方众星，白昼流陨，七月辛未，彗星横天，成三难之忌讳，续众多之灾异，因之以积谨，皆之以不善。彗星即异也，土经所生，流陨之应出于积变之后，兵乱作矣，绝期不久，龙得积善，俱不克计。内则为深宫后庭，将有娇臣悍妾醉酒狂悖促起之败，北宫怨诱街巷之中，臣妾之家悠闲之处，正属催助之乱。外则为诸夏下土，将有凡病苏令陈胜项梁奋臂之祸，内乱朝暮，日借诸夏举兵以火角为期，安危之分界，宗庙之至忧。陈勇所以破胆寒心，预言之累年，下有其盟，然后变现于上，可不至甚。或起细微，兼生所益，愿陛下正君臣之意，无负与群小亵渎宴饮。中皇门后庭素骄慢不谨，常以醉酒使臣礼者，悉出勿留。秦三纲之言，修后宫之政，一远骄妒之宠，崇敬婉顺之性，嘉惠失智之人，怀柔怨恨之心，保至尊之重，秉帝王之威。朝觐法出而后驾，臣秉清道而后行，无复轻身独出，饮食臣妾之家，三者既除，内乱之路色矣。诸夏举兵，蒙在民饥谨而力不恤，兴于百姓困而负敛重，发于下怨离而上不和。亦曰：尊其高，小真吉，大真凶。传曰：积而不损滋味泰，绝灾水，绝救亡。夭辞曰：官动母非，辟为无道，臣为非，绝救乱臣谋篡。亡者遭衰难之事，有积谨之灾，不损用而大自润，故凶。百姓困贫，无以供求，愁悲怨恨，故水。成官守国之故，故将去焉，故母非。往年郡国21伤于水灾，何属不入？今年残麦嫌恶，百川沸腾，江河一绝，大水泛滥郡国15又余，必年丧驾，时过无粟麦，百姓失业流散，群被守关，大义教柄如彼，水灾浩浩，梨树穷困如此，以损长睡，小自润之时，而有司奏请家父，甚谬惊异，逆于民心，不愿趋祸之道也。母非之状，待为此发。古者古不登亏善，灾屡至损福，凶年不济图，明亡之志也。诗云：凡民有丧，福福求之。论语曰：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臣愿陛下勿许家父之奏， 一检大官、道官、中御府、军官、长序、廪西用度，知上方知事，京师郡国、公服官发书造作，以助大司农，留恩广施，镇善困乏，开官粮，纳流民，自所欲之，以救其急。立春，遣使者巡行风俗，宣布圣德，存续孤寡，问民所苦，劳2000担，敕劝耕桑，无夺农时，以未遂圆圆之心，防色大奸之隙，诸夏之乱，庶几可惜。臣闻上主可与为善，而不可与为恶，下主可与为恶，而不可与为善。陛下天然之性，疏通聪敏，上主之资也。少省愚臣之言，感悟三难，身为大义，定心为善，捐忘邪志，无二就迁，历经治政，至诚应天，则积义色于上，祸乱伏于下，何忧患之有？且恐陛下功志未专，私好颇存，尚爱群小，不肯为耳。对奏，天子甚感其言，勇于经书，范为书达，与杜钦、杜业略等，不能恰夹如刘向父子及杨雄也。其于天官经世义最密，故善言灾异，前后所上40余事，略相反复，专供上身与后宫而已。党于王室，上亦知之，不甚亲信也。勇所居任职为北地太守岁余，魏将军商轰，屈阳侯根为骠骑将军，见勇征入为大司农。岁余，勇病。3月，有司奏请免，故事公卿病则赐告，至勇独及时免，数月卒于家。本名病，以御史凡病反，更名永云。